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曾经有一位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有毛病的外地朋友，大家也许还都有印象，他就是天津的相声演员刘俊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就为您介绍介绍这位集创作表演于一身，被誉为小秀才的刘俊杰。刘俊杰1950年生于天津小站，从小呢就对曲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学4年级时开始痴迷于李润杰的快板书，并于12岁登台演出了李润杰先生的快板书作品《隐身草》，受到欢迎。1966年，刘俊杰考入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70年代初，刘俊杰回到天津，巧遇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先生，并拜在苏先生门下学习相声表演。1980年，刘俊杰考入天津市曲艺团，在天津市曲艺团工作期间，曾与谢天顺、杨少华、张永久合作，演出的《话说天津味》《食品探亲记》《贼心与爱心》等一大批带有浓郁天津特色的相声作品，深受天津观众的欢迎。下边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刘俊杰、谢天顺合说的相声《贼心与爱心》。 有这么一句话啊， 什么呀？ 说是祝好人一生平安， 哎，倒是有这么句话。 可是街面上还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呢？ 说是好心没好报，这您怎么理解？ 这看您自己怎么理解了。 往往有时候你出于好心办了好事，找不着平衡，实在让人心里边难受。 哦，这个，你只要自己心里平衡，什么问题都没有。 当然您这人我们了解，有一点奉献精神， 应该 喜欢帮助人， 就都得那样。 事儿没搁您身上， 怎么？ 就拿您来说吧，比如说啊，晚上您在家里边，一家子正在那儿看电视，高高兴兴，突然间咔嚓，保险丝憋了，满楼漆黑，你管吗？ 哦，您说保险丝坏了 啊？ 我们家有，我给换上一根就行了。 你换上保险丝，给楼里带来光明， 哎， 心里高兴吗？ 那是啊。 可邻居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这邻居还能说什么呢？ 看见了吗？ 嗯， 保险丝一瘪，他头一个都出来。 哎， 我估摸着咱楼里这保险丝老瘪，八成就是他们家偷。 哎，不，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做完好事，心里边找不着平衡， 要这样可就别扭了。 第二天早晨，你把这事忘了， 高 高兴兴要上班去。 哎， 一出楼道口，一看楼道口自行车乱七八糟全倒了，您管吗？ 那 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 你刚都扶好了，有一小伙子不让你走。 怎么了？ 哎，我这车把撕了，你得给我修下。 哎，您看看，这车可不是我弄倒的。 不是你弄倒，吃饱撑，你管这个吗？ 你这事儿办的，你说说。哎， 告诉你，车坏了耽误我上班，你得负责任。 哎，行了行，您也别着急，您骑我车上班去，我坐公共汽车，行了吧？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心里边高高兴兴。 哎，行了。 突然间上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孩妈妈上车了，你让座吗？ 当然得让座了。 你让座的心里边挺平衡， 哎， 不让座的心里边找不着平衡。 嗯， 要让咱一块让。要不让谁也不让， 那他又能说什么呢？ 说说话里能把你气死。 你说说， 看见了吗？你大个子为嘛给那孩妈妈让座 啊？你说为什么？ 他就是为的站在人家后头， 嗯， 看人家给孩子喂奶。 呸！你可忒缺德了，你！你长不了肉，我告诉你吧，你这种人，我告诉你， 找不着， 我就冲你这句话呀！ 怎么着吧？ 我连车我都不坐了。 是是， 我下了车顺河边溜达走，行吗？ 你刚到河边，怎么这么寸？有一姑娘掉河里头了，你救不救？ 那说什么也得救上来。 你把姑娘救上岸来，给她进行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这回能说我什么？ 哎呀， 嘿嘿， 这小子没那好心。 嗯， 这救上来是一闺女， 嗯， 要是一老太太，那至于死那么大劲吗？ 我你可太气人了！我告诉你啊，有这事儿吗？都 我这种事儿在社会上很少发生。 哎，没有最好。 不过我那天坐车还真碰见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那您在这儿给讲一下。 那天我由终点站上的车， 嗯， 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 嗯， 开车不久，我一看这大爷打上呼噜， 哦，睡着了。 睡你就好好睡吧。猛不丁一嗓子吓我一跳。 什么呀？一万，一万！ 哎呦，我大爷， 啊， 您糊了。 哎，嗨，哪儿的汽车上哪儿的糊了？你这 我糊吗？不是，您喊一万干嘛？我身上带着一万块钱， 哟， 丢了，我的车底还俗了，一上车糟糟了。 哎呦，大爷丢钱了。 哎呦，我说老大爷，您千万别着急， 嗯， 究竟怎么回事？别提了， 嗯， 这不我们街道上三大娘凑了一万块钱，准备是捐给希望工程的。 哦，好事啊！ 让我办这事儿，我在车上把钱丢了，让我怎么交代这个？ 他能不着急吗？ 哎呦，我说老大爷，千万别着急。 嗯， 我说朋友们，大家都听见了吗？老大爷的一万块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 嗯， 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对， 是哪位拿的？请你把它交出来。 嗯， 就在这时候，后边站起一位大姐来，大概有40多岁，是咱们天津人，说话敞亮。哎，我说大哥，别做工作了啊！我琢磨着这钱既然拿走，就不可能给送回来。 也是， 我出一主意，保证能把钱找着。 什么主意呢？ 咱上车的有一个算一个，扒光了衣裳翻。 哎，这你可不行，您这怎么翻呢？ 那好办呐。男左女右分两拨，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呗。 还是不能搜身。 哎呦，我说老大姐，您的心情可以理解， 嗯， 但是我们不能够搜身， 哎， 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 嗯， 就在这时过了一个小姑娘，阿姨，你别生气， 嗯， 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您不是给孩子们捐款吗？我这有一块钱。您先给他们送去吧。 您说这孩子多可爱呀！ 我说同志们呐， 嗯， 难道说我们还不如一个孩子吗？ 哎， 这么一个孩子献出的是一片爱心。 嗯， 是谁拿的钱？请你把他交出来。就在这时候，见后边站起一小伙子来，这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 老爷子，这一万块钱在我这里。 哦，这钱是你捡的？ 不是，是我偷的。 你就是那小偷啊？ 我是小偷。 你可太气人了。 我实在是对不起大伙儿，我什么钱都偷，看你们大伙儿，你们对希望古城下的是一片耐心。 对呀， 我下的是贼心。你们大家伙儿为社会上的孩子伸出了两只手， 你呢？ 我他妈多伸了一只。 像你这种人也少有啊！ 我也想做点贡献啊！哎呦，我说小伙子，你别做贡献了，打这儿你不偷不摸，就算你这路人的贡献。 说的对。 这时候那大姐过来，哎呀，老爷子，这一万块钱没白丢啊！这么着，我拿十块钱，您带着10010块给他们送去， 当场捐献。 大伙儿一听这个，你拿十块，他拿十块，我一看这场面太感动人了，我有口袋里掏着十块钱，刚要给大爷，那小伙子把我拦住了。同志，我拿十块钱算你交的行不？刚才你的话太感动我了。 哎，我说那哪行啊？ 你的钱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十块钱呢？都是刚才偷你的。嗨、哎，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刘俊杰调入天津市曲艺团之后啊，有机会接触到马三立、常宝霆、郭荣启等更多的相声前辈，面对面的接受诸位艺术家的指导和帮助，使他在艺术上提高很快。刘俊杰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相声表演方面，他还得到王允平、张建平等曲艺作家的指导，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几十年来，刘俊杰认真学习、刻苦研究，成为了一位创作型的相声演员。在他诸多的作品中，找毛病是最深入人心的。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刘俊杰、谢天顺合说的相声《找毛病》。 你来上这来了 啊？对，今天到这儿来演出啊。 演出了，我打你们后台过来呀。你们的这个演员我咋看了？不瞒你了说呀，你这个剧团有毛病。 这我们这剧团什么有什么毛病？ 我打后台一过来，我一看他们这个剧团男演员多。 啊，您这话倒不假，我们是男演员多， 女演员少啊。 哎， 没意思。后头没女的还卡吗？老几位都加走吧。 哎呀，别加走啊！ 当然， 我们这儿的女演员也不少， 是吗？ 哎， 你把你们那个演员一个一个的全牵到台上来。 哎，我你怎么说话这是？那不得请台上来吗？ 是一样啊，都弄到台上来，你们比一比是男演员多还是女的多？ 你是爱看男的爱看女的？ 我媳妇来了，我看男的。我媳妇一走，我看女的。 什么人性？你说是？行，我们这儿演出呢啊！ 你演、 啊？哎，对， 你演吧演。 您看，今天我这段相声啊，是个新节目，还不太成熟，所以请各位朋友， 别演了，听见了不？ 什么呀？ 这个节目不成熟，还不成熟了，就拿到台上来演来了。 哎，行，我们也没法演了。 怎么没法演了？ 你算干什么的？ 我说了半天，你不认得我？ 不认识。 哎呀，我是找毛病的。 找毛病的？对呀。我问您哪个单位的？ 哦，哪个单位都不要。 好嘛，这位是没工作。 你看怎么没工作呢？ 现在干什么呢？ 找毛病。 专业找毛病的， 就干这个了，别的干不了了。 嘿，哪儿那么多毛病让你找呢？ 早些起来，我用家里一出来一看，哎呀，到处是毛病，谁离着我近，谁毛病多。 好嘛，那我离你最近呢？ 就打你上来站在这里，咧着个大嘴，打模打样的。你这个牙擦花鱼穿装打扮，你小子毛病不少啊。 你说话，你这是？我这穿着打扮有什么毛病啊？ 你穿这身衣裳有毛病，你信不？ 我这身衣裳有毛病， 信不？ 我不信。 你这衣裳多少钱买的？ 这事儿啊， 200多块钱。 你挣多少钱？ 我工资100多。 有毛病了？挣100多块钱，闯200多块钱的医生，知道你什么毛病？ 这叫什么毛病啊？ 你这叫哗众取宠，穷人长富，人前显贵，赖狗长毛啊！ 全是好医生就这么多毛病， 有毛病 那就依着你呢。我非穿的破衣啰嗦就没毛病了， 也有毛病，那叫赖狗掉毛。 那我要上身穿的好，下身穿的破呢？ 你那叫不伦不类，不中不外，不古不今，不土不洋，屎壳郎子插鸡毛。 怎么讲？ 没见过这个鸟啊！ 人怎么说话呢？ 走门了，挣100多块钱，穿的破衣啰嗦的，给谁看？ 不是给谁，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要了解你，毛病就更多了。 你看啊，在我们单位没人说我有毛病。 我没上你们单位里去过， 我见了谁都是主动跟人打招呼。 你看见的都是女的吧？ 谁看见都是女的呀？ 你这路人我家里多了，离着大老远的跟人家张大姐呀、啊、王小姐，你不嫌水吗？ 你这是打招呼愣打出毛病来了， 这叫没话打了话。 好，再见面我不理人家就没毛病了。 白抽的架子毛病更大了。 那我要对人热情点呢？ 有事要求人呢？ 我绷着脸儿， 要搞阶级斗争， 我有说有笑， 笑里藏刀， 我不年不语儿， 压土匪呀、啊， 一点好都没有。 说你有毛病，咱准找着毛病了。 我说，明儿请你上我们家吃饭去，有毛病吗？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啊？ 哎呀，就跟你说摆什么鸿门宴呢？ 不是拉嘎的请我吃饭怎么？ 我看你呀、太爱找毛病了。 怎么这不 让你看看我们的和睦家庭？ 我把我请到你们家里都是看你那个家庭。 哎， 别看多好的家庭也有毛病。 谁告诉你的？ 你说说你们家的情况。 拿我儿子来说，刚参加工作， 是 对我特别孝顺，有什么毛病？ 他呀，他把车垫着你的房子， 垫着我那房子。 说实话，现在住几间房？ 现在家里就一间。 你儿子找对象了吧？ 正交着朋友呢。 对了，现在你儿子把你哄得乐乐呵呵，他一结婚，你住澡堂子去了。 我照你这么一说，他心眼也太多了。 不心眼，他孝顺你走吧。 那你说我爱人呢？那是贤妻良母，处处体贴我。 他怕离了婚不好搞啊。 啊！ 现在这个妇女一过40全这个样。人过40，天过5，花也老了，叶子也黄了，行了，委了委屈的跟着这个小子得了。这还不是毛病吗？ 那我爸爸可最疼我， 他爸老了没人管呢。 我母亲是街道主任， 到处给你得罪人。 我妹妹大高个细高条，长得特别漂亮。 女大18变，结了婚都是个胖娘们。 那你说我大哥呢？ 别说了，大哥是王八。 我们家招你了，你盯着我们？ 照着野地的那个兔子招着谁了？也有人盯着跑一枪。 这都不像话。行，我问问你吧。 我 说你在单位工作的怎么样？ 我干了16个单位了，哪个单位也干不了。干多好，厂长有意见，那个厂长们才管了嘴。 那这毛病是在上面。 对了，上头有毛病。 你有能力你当厂长去？ 哎呀，当不了啊，当厂长工人有毛病，工人自有主意。 这毛病又下去了。 那下头有毛病， 你上夜校好好学习学习，武装一下头脑。 夜校的老师不好好教，还没我学问大了，教谁呀？ 你要有学问也可以教书啊。 学什么不好好学、啊 那你去科研单位， 知识分子勾心斗角； 你去文化部门， 文人无形无灰头； 那你搞体育， 四肢发达头脑强大，有什么意思啊？ 你搞创作， 刷笔杆子不胡编乱造。 出外边擦风去。 我说这城里头你是待不了了， 城里头太乱了， 你上农村吧。 农村不卫生啊。 哎，哪儿你也待不了， 哪里都是毛病啊。 自己找点活儿， 找什么活都有毛病。 找点轻生活， 轻生活不挣钱， 找挣钱多的 活太累了。 好嘛，你这叫求全责备呀、 我怎么求全责备了？ 你看你啊、你当厂长这工人有毛病， 我看出来了。 你当工人的厂长有毛病， 我看不起他们。 你当老师学生有毛病，你当学生老师有毛病。照你这么一说，红桐县里可没好人了。 红桐县里没好人，那不是我说的。 那我知道，那是苏三说的。 苏三 啊， 那苏三有毛病。 苏三有什么毛病？ 你甭给我装糊涂。苏三那个人，他跟王三公子两个人勾勾搭搭的，那叫有男女关系。 那哎呦，你可太能钻空子了。 你还反说找毛病，真找着了。 我再说一人， 说 大伙儿都说他好， 有毛病。 哎，我说什么了就有毛病。 记住了，大伙儿都说好，这个人最有毛病。你说谁？ 哎，我们儿子他们厂长，今年30多岁。 你看有毛病吧？ 30多岁就算毛病？ 30多岁当厂长，吃死的孩子懂得吗？ 人家这叫年富力强。 毛病在局里了。举着他耳大爷提拔他，行了，你小子当厂长毛病大呀！ 哎呀，民主选举当个厂长， 嘴上无毛八十不牢，会抓生产不？ 哎，他当了厂长，工厂被评为二级企业，每个工人浮动两级工资， 工人浮动两级，他不都浮动八级？ 哎， 绝对的多吃多占， 平常都不抽别人一根烟。 完了，这个厂长不懂人情， 经常到食堂查看饭菜， 那都是为了多吃两颗黄瓜呗。 那厂长根本不在食堂就餐， 完了，这个厂长脱离群众了， 最关心职工生活。传达室那老头都一一过问生活情况，这厂长还有毛病？ 你不明白 什么呀？ 不跟传达室的搞好了关系，厂里的东西偷不出去呀。大哥们，哪明白这个呢？ 人厂长光棍一人就住厂子里， 30多岁大光棍， 哎， 30多岁大光棍。他是不是生理上有毛病？ 不是，你要说这话可太缺德了。 30多岁当着厂长当光棍怎么样？ 实行晚婚。 是，哦，对了，晚婚不算毛病， 这不结了吗？ 也有毛病 啊！ 十几个厂长骄傲自满，瞧不上人。 谁告诉你的 啊？ 他把每个职工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你知道？ 哎，你拿我们家来说， 是啊， 我是个普通演员，儿子是个新工人，我经常出外演出。为了帮助我们家解决困难，厂长夏天帮着修纱窗、装电扇，冬天是送冬梅、运白菜，做这么多好事，总是默默来、默默走，从来不对别人讲。这厂长还有毛病？ 你给厂长把兄弟。你侍亲三分像啊！ 我跟厂长无亲无故， 他出风头为了当恶魔， 他做的事别人不知道， 对你们家里这么好， 毛病在哪儿？ 问题不小啊！ 什么毛病？ 看上你媳妇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俊杰、谢天顺表演的相声《找毛病》。刘俊杰除了表演相声、创作相声之外，还积极投身于相声的教育工作。他深知相声这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瑰宝要传承下去，不仅仅要靠说，要靠写，培养好接班人也是相当重要的。1995年，刘俊杰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开始从事相声的教学工作。在他和同事的精心培养下，天津北方曲艺学校为全国各大院团输送了不少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每一次看到自己的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刘俊杰都是喜在心头，相当激动。好了，聊到这儿，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萧亚轩的《然后》，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间，两个人一生。